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11月8号星期日，农历9月27。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行进京华大地，讲述精彩故事，城市修路人的不眠夜。 本市1000多家供热单位陆续点火试运行，确保正式供暖后室温达标。 北京创客盛会开幕，100多创客团体齐聚。 北京公务员考试今年扩招80%，市公安局新招3000多名警察。 京城实体百货促销力度加大，争抢双十一。 西中十里平房棚改项目启动预签，居民最高可以获得23万元奖励。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行进京华大地，讲述精彩故事。 浓重的沥青味道，轰鸣的机器，不停啸叫的对讲机，还有时不时猛冲过来的汽车。深夜里有一群人始终和这些为伴，他们就是北京的修路工人。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带您走进城市修路人的不眠夜，请听报道。 现在开始开会啊，叶总，今天晚上装号0+0+0到0+6。 普通上班族的工作时间从上午9点开始，而徐万林的工作是从晚上9点开始。徐万林是西三旗建材城东路大修工程一标段的项目经理，喝一罐咖啡，拿上对讲机，穿上反光背心，凌晨12点一过，徐万林就现场组织施工了。施工其中一项是更换路上的井盖， 用这个抢修料2个小时能达到20兆帕的强度，第二天呢能够保证正常的交通放行。 而在路边人行步道上的方砖也正在进行替换， 把它分成5段，当天晚上我就拆其中一段，然后把这一段新建上，让老百姓在不知不觉的过程当中啊，感觉到这个人行步道变新了。 这时对讲机里传来徐万林搭档的声音， 我们这个工程进不了题了，西向东开的了。 说话的是项目总工叶小雷，他在1.3公里外的道路那一头组织工人把旧的路面层凿起来。 咱们运到厂子里之后，筛分水洗，通过有先进的工艺吧，做成新的沥青混凝土。 叶小雷说，这条路夜间车流量也很大，只能修完这半边再修另外半边，而每天的施工时间只有5个小时，每天只能修150米。 就是说我说这些机械干满了，应该能到600到800米，基本上就是一段一段施工，也就是为了保证北京的交通吧。 叶小雷从徐万林进入北京市政集团4公司开始就和他一起搭档，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两个人工作方法和思路都很一致，但有件事他们俩总是有分歧，那就是叶小雷的女儿今年4岁，刚上幼儿园，上夜班就意味着基本见不着。徐万林总是希望他抽空多回去看看，可叶小雷总是不同意。 对孩子还是有所亏欠的吧，毕竟陪的时间少。我们家姑娘她妈急了，就说咱们换个工作吧。她也知道我还算是比较喜欢这个行业的吧，因为毕竟每一项工程它是一个唯一的一个作品。 刚说到这儿，叶小雷又要去处理突发情况，凌晨4点半，这一夜的工程需要收尾了。徐万林招呼工人来做保洁。 这个路面洗出的料在机械里头插一部分水，变成一些流动的东西，直接给它传送走，这样的话尘就不会扬了。 凌晨5点，道路正式恢复通行。徐万林拎着对讲机，慢悠悠地往他的简易集装箱走去。 我就特别喜欢听对讲机里，已经撤了啊，交通已经放行了，最松气的时候。修了这么多些年的大修，这个东三环呀、南三环呀、三元桥啊，回头再开车再走的时候，很有成就感。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杨焕宁日前到本市检查指导安全生产工作，北京市副市长王宁陪同检查，并介绍了本市安全生产情况。目前，本市共有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2536家，主要分布在房山、通州、大兴等区县。全市地下管线总长度超过15万公里，部分管线局部存在超期服役、高负荷运转等现象。对这些薄弱环节，王宁副市长指出，本市将持续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健全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责任考核，形成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格局。 从昨天开始，本市1000多家供热单位陆续点火试运行。 通过一周的管网升温和维修调整，保证11月15号正式供暖开始后，居民家中室温能达到标准要求的18摄氏度。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为了保证降温天气下居民家的暖气有热不气儿，西城区白菜湾热力站已经提前做了升温准备。点火运行后，热力站工作人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记录下管网的供水和回水温度。 二次供温是47度，现在从楼里面回来的温度是38度40度。 白菜湾社区多为老旧居民楼，往年供暖温度一直不高，今年通过低温改造更换了老旧管线。工作人员随后对附近居民楼的第一层用户进行测温，二楼用户家已经达到19度。 去年在家我这个时候还得穿点棉袄啊，反正觉着今年的特别暖和，真是挺舒服的。 北京市热力集团副总经理田金峰介绍说，由于管网升温升压有一个过程，部分居民家中的暖气可能不会马上热起来。 这两天正好赶上降温，我们自己的尖峰锅炉启动了部分，提供充足的热源。 试供暖首日，热力集团客服电话96069的呼入量也比平时增加了20%。热力集团客服中心副主任何莹娜提醒用户，这两天要注意暖气是不是有跑冒滴漏问题，有问题及时报修。 我们的微信微博接收用户报修的渠道也非常畅通，设了一个微信微博的接手专线，那么也是1分钟排单，维修人员到位应该在50分钟之内。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首都综治办近日在全市部署开展危爆物品寄递物流清理整治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这次专项行动在危爆物品方面将严查源头隐患，安监公安等部门将依法取缔设置在居民居住场所内的烟花爆竹零售摊点。对寄递物流行业清理整治要100%先查验后封箱，100%实名制。邮件快件100%通过 X 光机安检。在集中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方面，要求各相关部门对本地区本行业社会稳定风险进行全面评估和研判，及时消除各类不稳定因素，坚决防止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和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案件。 2015北京创客盛会昨天在中华世纪坛南广场开幕，拥有海量奇思妙想的创客们带着作品来到展会，观众可以现场体验创造的乐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可劲儿造，造个痛快。刚一进门的展台背板上的这句话似乎描述着创客们的状态和他们的心声。英特尔众创空间加速器的李东东这样说， 创客就是 maker 嘛，接地气的话就是造，使劲造，根据自己的兴趣，什么好玩玩什么。创业的话主要是盈利为目的，创客就是说我们现实生活中需要用的东西做出来。 本着这样的精神，150多个创客团队和个人带来了语音交互玩偶、可穿戴摄影设备、智能机器人等兼具趣味性和科技性的作品。李东东和他的伙伴们就带来了一款平板机器人， 它识别到我的脸的眉毛、鼻子还有嘴巴，然后它会根据你的表情去输入文字。 创客项目中有不少是为人们生活中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这是电压表。 从事过通讯和投资工作的刘德刚这些年一直在研究绿色能源，他研制了一套海浪发电系统， 吸收这个海浪能源变成动能，然后再变成电能。海浪吸能器剩下其他都不跟水面接触，也解决了海水腐蚀的问题。 创客盛会上新奇好玩的点子无处不在，创客之一的郭阳就在看展的过程中找到了灵感。 创客不是一个群体，这也是我们小伙伴一起做的电动滑板，做的比较丑，那边有个电滑板，他们那个应该是产品了，就是把那个电机整合到轮子里的那个，可以往那个方向发展。 本次盛会现场分创客市集、工作坊、创客论坛、展演舞台四个板块，持续到11月8号，观众凭身份证可免费领票入场参观。 新闻广播消息，2016年北京市公务员考试职位表昨天公布，这次招考人数大幅增加，达到6857人，比去年增加80%以上，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京考。专家分析，扩招的原因与国考应该是相同的，随着大批人员进入退休期，北京需要补充足够的人员。其中招录人数最多的10个职位全都出自北京市公安局，除了特警总队的防暴处突之外，其余9个全都是各区县分局的公安执法类职位。其中海淀分局的一个公安执法类职位一口气招录300人，成为这次京考招录最多的职位。其次是朝阳分局的一个同类职位招录280人。 北京市公安局招考人数位居榜单首位，总共招录3290人，占到这次招考总人数的近一半。 因帮公关公司 IT 企业撰写宣传性文章并收取好处费8万元，原三联周刊主笔尚进因涉嫌受贿日前在朝阳法院出庭受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速度至上、信息渊博的才子，在豆瓣网上一位网友这样评价三联生活周刊负责撰写 IT 互联网新闻的主笔尚进。不过在法庭之上，围绕尚进的光环褪去，他看上去有些微驼，言语中充满了悔恨和自责。 正在自责和反省。 据公诉机关指控，2009到2013年间，他利用职务的便利，为广东博雅公关公司、宣亚国际品牌管理公司、某电脑生产厂家撰写宣传性文章，也就是俗称的软文，刊发在三联生活周刊上。这之后，他收到了这三家单位给予的发稿感谢费8万元。据庭审中原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的证言显示，杂志社禁止记者的有偿新闻行为，商业合作需要遵循一定的规程。检察官石林山说， 按照三联书店的情况说明来讲，商业运营的话必须经过有关的代理公司进行报备，资金的往来也必须是先打到代理公司的相关账户。 不过尚进却罔顾这些规定。在谈到案件时，石林山说， 只要是你在国有单位从事公务，那么就可以视作是在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依照刑法63条的规定呢，也可以视为国家工作人员。提醒媒体从业人员呢，在这个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应当呢恪守职业道德。按照刑法修正案9之前的贪污受贿罪5000就已经够罪了。 已经成为全民购物狂欢节的双十一不再是电商的专利，今年的实体百货正面迎战双十一，手段也是五花八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在亦庄华联购物中心，牛奶、酒类商品双十一打折海报随处可见。 就是纯牛奶都是原味的，1盒6块，原来不是15吗？ 从9号才开始我们的活动， 买一个299的送一个299的。 对，就是买一赠一，原瓶原装酒送。你看。 而在苏宁电器实体店，双十一的氛围已经非常浓厚。销售说，在这里绝对不会出现电商常见的秒杀和无货。他拿几款平时只能便宜1000多块钱的冰箱做介绍。 这个大概能做到13000，原价17000。那个大概也能做到16000-17000吧，原价22000。 便宜6000， 差不多吧。 你会不会出现没有货的情况？ 咱们这个有货呢，它网上就是个噱头，咱们现在这个库房里实实在在就有货呢。 一家知名海参专卖今年第一次尝试实体店迎战双十一，而优惠力度也比他自家的网上专卖店大很多。 这多少钱呀？5280， 就买一个5280的，再送一个5280的。 对，你也知道，去年双十一网上不是太火了吗？现在实体店里也开始做双十一。 你们这去年有没有做？ 从来没做过，头一次。网上是4700多，它是单盒卖，好多人都觉得线上的特便宜，其实不是这样的。它现在是实体店里，它一做活动，它比那个网上还便宜，你还能看到东西，你还可以挑选这个东西。 记者采访的消费者中，大多数表示双十一凌晨守在电脑边只是想买到便宜东西，如果实体店也做活动，很多商品他们还是会到实体店里购买。 但是你在网上买，你肯定是真假分不出来，再说你真能磕到实物啊。 双十一的氛围已经提前热起来了，无论是旅游网站还是传统旅行社纷纷预售双十一特价游产品，消费者如何选择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随着各电商平台双十一促销大战愈演愈烈，加入双十一的旅游企业也越来越多，各家推出的产品在价格上颇为诱人。 韩国济州岛的这个是非常劲爆的，4日游我们做到了888。 欧洲常规的一个法瑞时限的产品，我们的零售价定在了5999。 美国西海岸或东海岸的这么一个7晚9天自由行的5999，预定然后美国的机票都要6000-7000。 由于旅游产品需要游客考虑时间、目的地等多种因素，产品的预售期更长，从10月底就开始了。中青旅遨游网电商销售事业部总经理韩杰分析了目前的售卖情况。 台湾、日本、韩国应该在整个双十一的这个旅游市场上卖得非常火，欧洲跟美国在这次双十一的过程中也卖得非常好，中间转的像东南亚呀，比较常规的这些大众旅游的这个形式并不是特别的热销。 中信旅游市场部王真月说，旅游企业参加双十一，除了双十一购物能省钱的观念已经植入消费者心里外，也与11月是旅游消费淡季有关。 旅行社希望可以提前预售一下明年这个1到5、6月份 期间的一些产品。 目前参加双十一的旅游产品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买了产品何时出行需要二次预约，另一种是直接在购买时确认出行时间。途牛旅游网高级市场总监李元提示游客需要仔细阅读付费条款。 在您明年出游的时候，您需要二次去预约，那您风险可能是在你预约的时候它是没有团期的，或者是没有航班的，有可能它需要你去再去二次加价。对顾客来说，您在多加比价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网站上的这些很多这种小字的这个细则。 另外，低价产品的行程内容、住宿、餐饮及购物安排也需要消费者提前看清。 电商双十一促销大战一触即发，有着强大购买力的大学生群体也早已经做好了准备。记者走访发现，一些针对大学生群体的消费贷款平台高调加入前站，争抢信用卡普及率不高但超前消费意愿浓厚的95后大学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实习生刘浩的报道。 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发现学生们早已把心仪的商品装进购物车，等待双十一按下确认键。不过面对那天不菲的购物总价，不少学生选择了超前消费。 应该会借钱吧？ 那京东白条啊。 更有甚者打算既不告诉父母，又能提前预支几个月后的生活费，那就是用信用贷款为自己的购物车买单。 就是这样一个 APP， 我这里显示的额度是可取现金金额，比如说2000，六个月算下来它月供是355。 从2009年国家颁布禁令大学生信用卡退出校园后，互联网金融就开始抢占地盘。针对双十一，他们不止把广告单铺满了校园，还投入了更大力度招揽用户。 现在呢，我们这边正在搞一个活动，它这个六期以内是免息的新用户。 不过金融搜索平台融360的分析师指出，一些平台往往只宣传和夸大小额贷款分期产品的低门槛、零首付、免担保等，却弱化了很多隐形费用信息。分析师孟立伟提醒，打白条肯定不是免费。 目前发现的大学生分期平台的这个平均的分期费率大概是0.73%，如果你逾期还款的话，这个逾期费率也是非常高的。另外，因为有些平台它会有一些隐性的收费项目，比如说一些服务费，所以所有的费用加起来的话，成本是比咱们普通的信用卡，甚至一些消费贷款可能还要更高。 另外，这些平台在审核过程中还会要求大学生提交父母联系电话、辅导员信息等等，如果不能按期还款，平台就会找到学生父母为其买单，并可能会影响个人征信记录。 新闻广播消息，东城区第一个实行征收政策的平塘区棚改项目西东十里环境整治项目预签协议工作昨天启动。这次第一期征收涵盖四个组团、七个院落，预签协议的截止日期是明年1月17号。项目征收范围内，被征收人预签征收补偿协议的比例达到85%时，协议生效，否则自动终止。为了鼓励居民尽快完成腾退，本次预签专门设立了速签奖和签约比例奖，在规定时间内搬家腾房的居民最高可得到23万元的奖励。截至昨天15:30，已经有131户完成了预签约，比例超过了50%。西东十里环境整治项目完成搬迁后，这一地区将实施绿化，建成滨河城市公园。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18，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广渠路27东五环到宜乐西路约7.5公里的路段将全都采用高架桥，预计明年11前通车。届时加上此前已经通车的东四环到东五环段，广渠路27将实现全线通车，这也是继京通快速路后的第二条由市区通往通州的快速路。 南水北调室内配套工程亦庄调节池计划扩容207.5万立方米，目前进入环评公示阶段。工程完工后，能够将南水北调中线水源、东线水源和密云水库水有机结合起来。 2015中国北京国际文创产品交易会昨天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国内外近400家文创企业及机构参展，天津、河北、台湾、南京等省市地区文化产业协会组团专程来京参展。 12五期间，海淀区总投入共计4亿5000万元专项资金，全面推动中小学校校园文化建设，主要内容包括校史馆、校园雕塑、校园文化墙建设等。34所中小学成为北京市中小学学校文化建设示范校。 2015年下半年北京地区成人本科学士学位英语统一考试昨天开始。本次考试中，全市43个考点都配备了人脸识别设备。北京地区所有考生都要经过人脸识别系统确认身份，刷脸才能进入考场参加考试。 2015秋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昨天在昌平举行，这也是昌平区持续举办的第9届长走大会。本届长走大会活动设置在130水库沿线公路，起终点都是130水库坝下文化广场，全程大约15公里。 2015房山稻作文化节昨天在石渡镇西河村拉开帷幕。本届稻作文化节分为文化展示区、艺术区、稻田景观区、文化餐厅及亲子活动区共5大区域，父母可以带着孩子参与收割活动，体验稼穑不易。 第7届西柏甸菊花美食节近日在平谷区西柏甸村拉开帷幕。从本月4号到下月31号，50栋日光温室大棚、50000公斤食用菊花进入采摘期。市民可以到温室大棚观赏近100个品种的菊花，还可以采摘鲜菊花。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抗小夏，播音员李玲、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塔的气温为3.6摄氏度。具体天气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和家庭免月费了，一人办4G，流量全家用，成员间本地通话免费，即刻办理送2张4G 号卡，各含60分钟试话。详询北京移动官网。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级大众爱您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系列报道，校园里的手机攻防战，如何引导中学生正确使用手机？2家供暖公司抢占小区锅炉房，业主担心能否正常采暖。下面是详细报道。很多学校为了教学需要，都对中学生在校园使用手机有着一定的限制，但另一方面，中学生在获取信息和社交娱乐上也有着相关需求。学校对中学生使用手机又该如何进行管理和引导？本台系列报道《校园里的手机攻防战》，记者王博就中学校园手机使用情况做出调查，请听报道。 吴同学是西城区的一名高中生，他就读的学校是一所北京市示范性高中。据他观察，虽然学校有规定不允许带手机，但周围的同学大多数都有手机，而且也会把手机带到学校。 学校的规定是不许学生在上课期间用手机的，所以大家也基本就是在课间刷刷微信、玩玩游戏吧。有同学会在上课期间偷偷玩，然后如果老师发现的话，也会没收手机。但是在我印象中，好像没收的情况挺少的。 在知识性问答社区网站知乎上，是否应该允许中学生带手机上学这一问题就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其中一位名为唐长老的家长认为，大势所趋的事儿就不要去遏制孩子了，如果只有他没有手机的话，会被同学排斥在社交圈外的。但是也有家长认为，学校应该加强管理，在学校使用手机对孩子的学习会造成影响，也会造成攀比之风。那么学校方面对此是怎么看的呢？通州区运河中学也是北京市示范性高中之一，学校政教处的李主任表示，从学校管理角度上来说，是不让学生带手机的。 学校是这么要求，但是不可能，比如说我们去搜身呀，或者说去严查呀，因为毕竟那个手机物品还是属于学生的私人财产，涉及到学生隐私，但是在课上肯定是不允许。 不论是学生、家长还是老师，都会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看手机的影响。那么手机对于中学生的学习成绩是否会产生影响呢？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年刊登的《中学生使用手机对学习成绩影响的实证研究》一文中指出，在对西安市1000名初中生和1000名高中生调查后，进行逻辑回归数据分析，发现中学生使用手机对学习成绩没有必然影响。手机是中学生进行社会化的必要工具，需要正确对待，积极引导中学生使用手机。运河中学政教处的李主任也在思考如何用更好的方式去引导学生使用手机。 比如说在某些课堂的某一个环节，学生可以打开手机快速的查一些跟课堂相关的资料，我觉得这是引导学生正确使用手机的比较好的一个方式。那我觉得引导呢比堵那个效果要好。 眼看供暖的日子就要到了，然而朝阳区国典华园小区的业主还在为自家小区今年冬天能不能正常采暖而担心。原来是小区突然冒出了第二家供暖公司，但是取暖费已经被原来的公司收走了。记者联系了小区的物业公司，工作人员确认了这一情况。 就是我们物业公司啊，现在没接着什么东西，是谁家跟那儿供，反正现在有收费的，有供暖的，供暖的是谁家，现在我们也不清楚。 发生纠纷的两家公司分别是明泰热力公司和环春雨投资公司。明泰热力公司在国典华园小区服务已经有约10年，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两家的纠纷还在处理中，业主不需要太过担心。 没换公司，我北京市那个供暖办决定的就是我们公司来烧，就他们把锅炉房占着呢。但是说那因为锅炉房占着，我们也没有辙，我们也公司领导也在想办法。业主吧影响倒不是特大，因为什么，业主也的确挺着急。公司告诉我们跟让我们跟业主说什么呀，只要把发票收好了，不会有人在他们别的公司不会找你们茬的。 而新来的环春雨投资公司自称是与开发商签订了合同进驻小区。7号是北京市统一试供暖的日子，新来供暖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昨晚他们已经开始为国典华园小区试供暖了。 我们已经开始就起炉了，一直在给我们给供暖维修，服务是我们来做的。 交到之前那个公司的供暖费怎么办？然后你们公司这边会不会重新收呢？ 啊，这个呢我们肯定还要那个跟原来的单位啊肯定是要有一个协商的，这是后续的问题。现在目前来说我们只是说注重业主，咱目前来说其他的都不重要。这个事儿啊就交给公司的负责人去处理这一事儿，再不行还有法律呢。 据了解，两家供暖公司分别与业委会和开发商签署了供热合同，双方就合同效力无法达成一致。目前两方都表示暂时不会对业主有影响，会按北京市规定如期向业主提供供热服务。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十月，主持人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路况 竞猜车辆保养价格开始， 800、600、 500，免费的。现在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送卡拉丁车辆保养，机油接滤服务费全免，专业技师上门服务，真的免费哦！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一听同仁堂果药。 哟，张总，办理公司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 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是0.8，道路畅通。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幺，打算买什么？ 买贵金属啊，农行贵金属11月11日限量特价，真金白银优惠多，劝君千万别错过。 这么好，我也赶紧去抢。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汽车维修史上一次颠覆，爱马舍修车保，按里程收费，上千种零部件包修，400-607-7517，微信搜索爱马舍修车保，您智慧修车的选择。